叫细修，哦喳啦喳啦喳啦叫细修，哦喳啦喳啦喳啦叫细修，歌呀比颠簸。 见过就点随便去打扮那个蹦随蹦接浪漫公布你妈的 细修，哦，加了加了加了加细修，头一点。